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进元帅府，唐三立刻就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兴奋情绪。在海神神力的掩护下，他轻松地隐藏了自己的身形。嘉陵关元帅府议事大厅，此时雪崩高居主位。这位天斗帝国皇帝陛下脸上的笑容，自从唐三出现在战场上之后就几乎没有消失过。此时戈隆元帅并不在他身边，正在主持外面的百万大军对嘉陵关进行全面的控制，而魂师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是这一战的大功臣。史莱克六怪、唐昊、唐啸、大师弗兰德、独斗罗等人此时都聚集在这里。 独孤前辈，今日这一战多亏了您啊，您的剧毒令我军伤亡大大降低，也直接瓦解了对手的士气。论功劳，除了老师之外，您应该居首功。 哎，陛下，老夫实在是愧不敢当，能放不能收，差点酿成大祸呀。幸亏唐三能够将那些剧毒处理，否则的话，我恐怕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千古罪人倒说不上，屠夫的称号你是跑不了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毒死所有武魂帝国的人，我们只需要撤军，任由你慢慢的把那些剧毒处理了，嘉陵关一样会到手，只不过时间会拖延的长一点而已。 坐在唐昊身边的大师点了点头，毫不掩饰自己对唐昊说法的赞同。要论对武魂帝国的怨念，大师和唐昊绝对是最深的，那可是灭族之恨、夺妻之恨。听了唐昊的话，独孤博的脸色顿时好看了几分。 昊天斗罗，这可有伤天和呀！啊，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做，我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恐怖的效果。以后我的毒再也不会用在战场上了。 独孤前辈不必如此，强大的实力不论是什么，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您的剧毒，我们向嘉陵关发动全面进攻，难道死的人就会少了吗？到了那时候，死的不只是武魂帝国的人，我们的将士也会大幅度伤亡，伤亡总数很有可能还会超过武魂帝国的将士数量，所以你也不必有任何内疚的想法。不论怎么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各位前辈，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感谢。我只能说，各位前辈，今后但有所需，天斗帝国必将全力支持。 那我先多谢陛下了。当年我们昊天宗因为武魂殿而隐没，现在我们也算是出了一份薄力，借此机会希望陛下能够允许我昊天宗在天斗城重新开宗立派。 啊，那是当然的，故所愿也，不敢情耳。能得到昊天宗坐镇天斗城是我的荣幸，也是整个天斗帝国的荣幸。 抛开唐三的因素不说，昊天宗可是当初的天下第一宗门，威名还在七宝琉璃宗之上。虽然这次昊天宗来的人不多，但唐啸、唐昊兄弟二人展现的实力已经充分证明了当初那天下第一宗门的称号绝非虚名，雪崩又怎能不喜呢？蓝光闪烁，一道身影在议事厅内悄然出现，一众封号斗罗略微紧张了一下之后，很快就放松下来。除了唐啸、唐昊大师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雪崩直接上前几步，单膝跪倒。 恭迎老师。 陛下不必如此，我又怎当您如此大礼啊。 老师，如果您当不起，就没有人当得起了。雪崩这一败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百万大军，还有天斗帝国千千万万的百姓。老师，您知道吗？就在昨天，我还抱着拼死一战的想法，现在我也终于可以说出来了。当我们得知武魂帝国这边出现了一位神的时候，我的心中已经有了死的觉悟。 我在心中祈祷着您能赶回来，但大战就在今日。我知道自己的祈祷是那么的奢侈，但是您真的回来了，成就了海神的您就在天斗帝国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了所有将士面前，用您那无敌的神力带领着天斗帝国走向胜利，力破嘉陵关。我曾经憧憬过这一幕，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老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如果您愿意，我甚至愿意将这皇位让给您来做。 陛下不可，今日一战能够获得完胜并非是我一人之功，在座各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老怪物，他那碧鳞蛇皇毒连我都吓了一跳。 哼，小怪物，不要以为你成了神就能取笑我老人家，我一样揍你。 哈哈哈，老怪物，就算我现在没有一丝实力又如何，我父亲大伯还有老师都在这里，就算揍我也轮不到你啊。 唐三松开拖住雪崩的手，调转身形，朝着唐啸唐昊大师双膝跪倒。不论他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不论他是人是神，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最为尊敬的老师，至亲的父亲，永远都是他的长辈。眼看着唐三跪下，雪崩也跟着跪。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阻止他，而雪崩跪下，那些将领们自然也不能再站着，呼啦啦跪倒一片。唐昊此时眼中只有唐三，看着那一头长发面如冠玉的儿子，眼神有些痴了。这位魂师界最为著名的铁汉，在这个时候竟然也已经热泪盈眶。曾几何时，他还只想让自己的儿子做个普通人，他现在还深深地记得小时候的唐三每天给他熬粥的样子。那时候家里的米就只有那么一点儿，唐三每天熬好粥喝的都是最上面的水，将更能充饥的米都留给自己。那时候唐三还不到六岁啊，现在儿子已经长大了，是那么的出色，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远超越了自己。此时此刻，唐昊心中感觉到的并不是喜悦，而是亏欠，这几十年来对儿子的亏欠。儿子能够获得今天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努力所得，别人看到的是他现在的神级实力，可是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在这神级背后这二十多年唐三付出的一切呢？唐昊完全能够想象，在今日这一切的背后，唐三经过了多少次的险死还生，多少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着。猛然站起，唐昊上前一步，一把将唐三从地上猛地拽了起来，再用力地搂入自己那钢铁一般的怀抱之中。以唐昊的性格，他永远也说不出那些儿女情长的道歉话语，但是他的怀抱还有他那夺眶而出的泪水已经告诉了唐三很多很多。唐三也同样搂住父亲的虎躯，他没有哭，但嘴唇却闭得紧紧的，眼中的激动丝毫不逊色于唐昊。尽管两世为人，但是唐昊却是他心中唯一的父亲，父亲在儿子心中永远都是高大的，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父亲都是他心中的第一个英雄，唐三也不例外。就算当初唐昊还是个酒鬼时，唐三也从未看清过自己这位父亲，父亲的认可永远是儿子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爸，是您和妈给予了我生命，这是我倾尽一生之力也无法还清的恩，我的生命是属于你们的，我所获得的一切也都是属于你们的。 唐三读懂了唐昊心中的想法，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安慰着自己的父亲。唐昊抬起头，双手沉稳有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注视着儿子那英俊的面庞，用力地点了点头。 你是爸爸的骄傲。 尽管唐三一直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他听到唐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泪水再也无法抑制，夺眶而出。 小三，你同样也是老师的骄傲，一生的骄傲。 大师走到了唐昊身边，看着唐三，他眼中的激动比起唐昊来只多不少。他交出了一个神， 唐昊松开双手，略微后退一步，将唐三让给大师。唐三再次跪倒在地，跪倒在大师面前。当大师想要去搀扶他的时候，却被唐昊一把抓住。 大师，这是你应该受的。你对小三远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我这个父亲不合格，但是你这位老师却是最出色的。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小三。 大师被唐昊抓住，又怎么可能挣脱得了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三朝自己恭敬地行了三拜九叩大礼。 老师，我有一句话很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因为我还没有达到婚师的巅峰。我一直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机会，现在我终于已经突破了百级，传承了海神神奇，是时候了。 小三，你 老师啊，您一生孤苦，也没有孩子，您将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我身上。虽然您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在我心中，您早就已经站在了那个同等的位置上。父亲，请受唐三一拜。 一边说着，唐三再次拜了下去，重重地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先前他拜的是老师，此时拜的却是父亲。正像唐昊说的那样，大师对唐三的付出比他要多得多。唐三也终于在自己最为辉煌的一刻说出了自己内心中一直隐藏的话。小五早在唐三第一次跪倒的时候，就默默来到了他的背后，与他一起拜了下去。大师呆呆地看着唐三，身体一晃，如果不是身后有唐昊扶着，恐怕他已经跌倒了。嘴唇颤抖着，吸动着，他看着唐三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激动的双手缓缓抬起，按在唐三那宽阔的肩膀上，已是泣不成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